花生當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你哋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何俊仁，多謝大家。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咁啊，即系呢一个礼拜咧，就系中秋佳节啦，系嘛？咁啊，阿龙吓，即系我同你琴日都去咗睇到冇火龙啊， 前日， 前日， 今晚都仲有嘅。 咁就我哋呢一班即系叫做嗰个年代嘅国士人啦，即系国士学会嘅人啦，系嘛？咁我哋亦都有啲国士嘅校友啊，佢好似容乐琪咁样样，就同阿容海恩啊去食月饼，系嘛？ 咁庆祝嚟嘅啫，有乜所谓啊？ 咁文汇报我见到佢又话，唉，两个人食月饼乐也融融，大佬。 哦，系啊，咁另外一个重点就喺度讲紧容乐琪唔系一个坚定嘅反对派啊。 佢自己咁讲，佢咁讲嘅最屘 last 一句就系话，唉，即系系嘛，佢话容岩就喺度反唇相讥啦，一地两检我 OK 噶，而家泛民扮反对之嘛，系嘛，佢哋知道 OK 嘅意思系咩先？ 支持啊， 会支持，佢话会带队上一齐搭高铁添啊，大佬，所以你话 其实佢真系从来都唔系坚定嘅反对派。 是 一个坚定的市场的追随者。 是 吧，即是他玩那些庸俗啊，玩市场潮流 那些 叻仔来的。咁啊，叻仔嘅呢样嘢。 因为其实同佢都叫一场相识啦。 不过喺香港即係从事政治嘅工作，你就唔好当一盘 business 咁搞。係咪，即係我都不断提醒我好多人呢，就係你咁呢，你自己冇咗自己嘅道德底线喺度做人。所以呢样嘢唔啱我做咁解。 系嘛，即系，唉，咁所以就，咁都难捞噶，大佬，系嘛？而家网媒咁难捞，咁所以有啲网友就喺度话啦，哇，咁佢而家系咪即系沦落到即系做埋线稿啊？系嘛，即系帮呢一啲咁样嘅建制派涂脂抹粉一齐食月饼啊？ 都唔系低温嘅系嘛？佢啲传闻， 我觉得好似未做到咁露骨咯， 系嘛？ 系嘛？即系你去到 我听过一下，不过即系冇证据啦。佢啲即系资金嘅来源系有人有怀疑噶嘛？系嘛？即系同青年新政咁上下噶嘛？ 呢啲我哋都有听闻，但系咧就系、是、我哋 我冇 proof 啊，所以我唔敢讲啊。 我 都未唔系认同噶， 就唔好讲就光上身啊。 系啦， 我哋呢个节目就系嘛，即系我哋都要讲证据嘅，系咪？即系喺节目里边播得俾大家听嘅，我哋都要负责任嘅。 不过咧就所以咧做人有一样嘢系点咧？即系虽然嗰样嘢冇证据 啊， 但系你都要有怀疑 啊。 咁因为点解咧？你从佢嘅 output， 佢製造咗個咩嘅客觀嘅效果出嚟，去審視。咁當然咧，你有埋前面嗰忽，有埋證據，梗係最好啦，係咪？不過anyway，唔好講呢個人啦，係嘛？你連何志剛都唔肯講，你邊度講容樂琪啊，大佬？ 唔係因為個 timing 嘅問題 啊嘛， 因為中秋節咧，中秋節就講開又講兩句啦。咁啊，即係中秋節最大鑊咧，就係今個禮拜。咁就呢一個香港快運啊，哇，真係大鑊啊！即係突然間取消咗18班機咁樣樣，咁我哋有片入去先。 好。You know, the great milestone for HK Express, we are the, in fact, the first airline in North Asia to receive and operate the A320neo。 哇，上年收飛機考威威啊，嗬，都尋日。民航处自爆，一早知冧档，快运炒 CEO 保镬。 Most important, you know, we apologise. We apologise for, you know, the disruption caused to some of our guests. 放心啦，以后唔使再道歉噶啦。事关快运寻晚宣布委任佢顶咗安浩恩个位，即日生效。路透社报道，安生咧被视招炒友噶。 You're fired. 但佢接受查询嗰阵时就唔肯评论啦。 報道仲話有另外兩個高層離職添，不過呢有時走咗可能仲一了百了啊。事關民航處發聲明想割席咁款啊，自爆咗喺八月中已經知道法運唔尋常咁，臨時取消個安全培訓導師嘅評核。一見快運管理層先知，啲培訓導師將會短期內全部離職啊！九月頭，民航處再問啦，快運就話有應急方案，又提出將機師同空服員嘅安全培訓期由12个月延長到13个月。月中，快運同民航處講請咗新嘅培訓導師，接受緊內部訓練噶啦，又話安全培訓亦都重新啟動，仲拍心口話航班唔會受影響。結果係點？大家知啦。 黄金周先嚟取消航班，订咗 Hong Kong Express 就麻烦。 Hong Kong 依话俾乜你就信咧？呢个系最大问题。信咗佢之后，跟住再同 CAD 咧申请延长由12去13个月嘅，嗰个已经系一个警号。喂，好似唔好信得过喎。 纪思豪就话，民航处当时应该要快运交详细人手同航班资料，当务之急系确保黄金周之后啲航班唔会再取消啊。但有条数啊，应该要找噶噃。 出事嘅时候，好似完全知情咁，佢原来唔系嘅，唔系咁嘅知情嘅，即系咁样人哋觉得你系隐瞒住成件事咯。 阿挺认为民航处过分低估事件严重性，一早知信错人就应该向市民公开事件啊。 哎，咁啊就呢个啊，头先我哋见到我哋亲爱嘅谭文豪啦， 亲爱的 咁啊，其实 机师豪啊， 系我比较关心嘅就系其实咧，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香港快运嘅 fans 嚟嘅， 咁大镬 系啊，咁如果你话去亲日本嘅话咧，你无可避免都要帮衬佢噶啦， 好平啊嘛，因为系嘛， 真系平嘅， 几多钱啊？ 即係如果你唔帶 luggage 嘅話咧，即係你唔係話帶到去，即係你唔寄倉嘅話咧，咁其實有時平嘅時候咧係去到1000蚊留下嘅事嚟嘅。 哦， 咁啊，即係平到咁係嘛？咁而且佢嗰啲時間咧，其實選擇比較多。咁最平就當然係如果你去大阪咧，多數即係窮遊一份子咧，其實都會幫襯佢嘅。呢個冇計㗎啦，其實就而且佢就有一樣嘢，其實佢做得好聰明嘅，就係其實佢大力拓展呢個日本航線。咁亦都係有一啲即係譬如開始有啲冷門嘅，即係譬如廣島長崎啊，即係廣島啦，好似九州都有啊，係嘛？咁啊嚟緊就話好似開埋呢一個仙台啊嗰啲咁樣嘅地方。咁你對於即係呢啲玩日本玩得越玩越偏嘅人嚟講咧，咁啊冇辦法，一定要幫襯佢嘅。咁但係咧，即係點解我會咁擔心咧？就係話，喂，其實講真啦，你要幫襯快運嘅人咧，其實對佢都係一個又愛又恨嘅關係嚟嘅。 唔係呢啲廉航就一定會有呢啲問題。 係啊， 第一就係即係正如好似嗰陣時候 UA 咁樣。係 啊， 佢有時會超賣嘅。 嚇， 係嘛？因為有時佢真係電腦系統又好，啲人手錯誤亦都好咧，就係梗係搞彎咗。呢個此其一。即係有好多人都搭嗰啲廉航都面對呢個問題㗎，佢最多送咗張機票俾你，咁但係個問題就是我而家唔走得嘛，係咪？因為你超賣咗嘛。好啦，第一個問題咁，第二就好似今次咁，你睇到民航處喺處理呢個問題裏面呢，你真係以為你對住國泰呀，你對住港龍呀，係咪？因為佢喂嗰啲財大氣粗嗰啲確實真係有辦法解決問題。你見到佢由八月嘅時候嗰啲培訓主任係集體辭職嘅時候，喂，你已經知道好大劑噶咯，因為點解無論機師同埋嗰啲空中服務員都要接受即係每年都要做呢啲咁樣嘅 safety 嘅 course 噶嘛，上係咪？即係 update 啊！即係正如好似我哋咁要上嗰啲咩 CPE 嗰啲 course 噶嘛，大佬。喂，佢集體辭咗咯，咁你除非你假外求嘅啫，一係揾國泰，一係揾香港航空嗰啲借住個安全導師嚟頂咗佢。如果唔係，你真係會出事噶喎。喂，所以今次佢真係好唔小心啊！民航處，你仲喺個11黃金週再搭呢個中秋節嘅時候出事，你係好大劑嘅。 嗯， 其實反映到咧，你成個即係對呢啲航空公司嘅管理咧係不善，尤其是對住呢啲廉航。嗱，香港航空同埋呢一個咩啊？香港快運啊，係嘛？喂，其實呢啲廉航係好危險嘅。即係你嗰1000蚊嘅代價，可能就係要搞呢啲嘢嘅。 唔係啊，啱啱我見咗一個網友話，佢話試過買400蚊去4國來回啊， 系嘛？即系你冇得拣噶，大佬嗱，即系 几百蚊话， 四百蚊啊！去日本四国啊！ 哦，四国，原来你四个国家，屌听套咗，大佬 唔系，咁即系 得佢先去到噶 啦。嗱，你去到咁平咧，即系你冇办法噶，你真系焗住帮衬佢，因为冇alternative。 即系冇嘥咗飞机钱都要飞，所以就压到咁平咯，屌！ 你唔系啊，你冇alternative啊，即系等于就系话，其实你喺咁黏嘅情況下咧，你係冇競爭嘅，其實係。咁所以咧，你 你所以你點樣 keep 到佢嘅質素咧？嗱、啊，你諗到嘅嗰啲安全嘅導師點解集體辭職咧？就因為待遇嘅問題啊嘛。 嗯 哼，係咪？佢而家冇辦法喎、啊。喂，佢做呢盤生意就玩 cheap 嘅，咁佢點出咗咁多人工俾你哋啊，大哥？係嘛？或者要你翻可能係十二個鐘啊、十四個鐘啊啲咁嘅情況啦、啊，一個可能頂兩個人啦、啊，大佬。 咪樣樣都搣到盡㗎。 佢搣到盡嘅時候，佢咪會咁樣出事咯。 嗯哼。 所以你如果你以往過去民航處對慣港龍、對慣即係國泰呢啲咁嘅即係大孖省嘅時候，佢梗係唔會發生呢啲咁嘅嘢㗎啦。咁大公司成萬人、萬幾二萬人。但你对住呢啲廉航咧，随时会咁出事。 喂，但系呢件事你咪反映到成个民航处，佢系冇谂过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呢啲咁嘅廉航嗰阵时，佢应该要点样应对咯？ 喂，你八月中定初嘅话，佢已经知道佢出咗事。你九月初先至走去问佢，你得唔得噶？咁样其实当中已经系隔咗两个星期，系隔咗两个星期你先问啦。 嗯。 我記得佢八月中嘅時候，佢話佢會改善嘛，跟住九月初再問啊嘛，中間嗰兩個禮拜你做咩？瞓咗覺啊，大佬！你明知佢八月嘅時候已經係有好多嘅安全導師，六月定八月都唔記得咗啦，係全部集體辭職嘅喎，佢要求你延長到去13個月嗰個安全training 嘅喎，喂，咁你都醒覺唔到個問題喺邊度？你仲俾佢賣飛？喂，你得唔得噶，大佬？你黃金周嚟嘅，好在今次咧，你個黃金周你就安排到啫。如果你真係安排唔到咧，啲有嘥曬個假期咧，你真係大鬼禍。因為今次嗰個係長假期嚟噶嘛，即係好似我哋有啲同事咁，即係我公司啲同事啊，上個禮拜五已經放緊假啦。因為中間只係請兩日到嘅啫嘛，咁啊放咗成九日十日假啦，大佬。喂，何樂而不為啊？咁所以一定係。尤其是你香港而家啲嘅漸物夠同人，梗係搭廉航啊，大佬，連搭咁貴去邊度啊，大哥？咁你就出事噶啦，咁啊彎噶啦，所以你一定要及實，即係呢個香港航空同埋香港快運呢啲，日後香港嗰、那個即係航空事業嘅出事咧，就係嚟自呢啲咁嘅航空公司，好明顯，因為點解咧？佢確實係搞即係廉航啊嘛，班次唔準時，成日 delay 係嘛，跟住有超載嘅問題。而家仲搞到咧，就係連培訓都唔夠嘅時候咧，要全部停曬航。 唔係，即係佢嗱，即係咁講嗱，佢咁樣佢自己霸咗啲航線係嘛？其實喂，航線同空域係一個機場最重要嘅資源嚟嘅。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咁大鑊嘅 track record， 你仲要用香港嚟做 brand name 添係嘛？你香港 express 喎，即係你唔係影響你自己嘅問題啊！你攞埋香港嘅名嚟玩啊，係嘛？ 同埋你我唔知啦，民航處有冇啦，即係可能即係航空業人士嗰啲熟就知啦。喂，你真係睇睇佢盤數喎，即係佢每年嗰盤數啊， 唔係佢而家大鑊。 喂，大佬啊，佢隨時啊！liquidity 都唔夠啦， 因為佢冇公司係海航㗎嘛，咁而家你好多國有銀行都唔即係都決定唔向呢個海航去融資㗎嘛，咁而呢、這個即係金管局啊早排亦都講過就係話，喂你要及實呢個海航喎，其實係，咁所以其實佢係有問題㗎喎，係大鑊㗎。 佢梗係有問題啦，你一睇已經知啦，所以我點解第一句講就話喂。大佬要及實佢嗰盤財政喎、 啊，下一間咪就係呢一個香港航空咯，因為兩間都係同一個 母公司 嘅海航啊嘛，講緊 同埋呢啲即係唔好俾我講中嘅，最好講唔中嘅就係、是、可能佢一啲係安全都有問題喎啲飛機，因為第一即係嗰啲員工即係受到剝削，可能亦都即係比其他一般正常嘅機師可能翻長啲都唔定，或者需要加班啦，可以咁講就係、是、係嘛。因为你唔教人手啊嘛，服务嗰个质素要求都冇咁高喎，大哥， 因為你俾唔到咁高人工人嚟去即係做機師啊、就是、空服員啊嗰啲咁樣。 我講翻我 concern 先， 個 management 都可能有問題 嘅 喎、 啊。我即係如果你話作為咧，即係佢嘅 fans 之一啦，係咪？即、就、係、是、有愛有恨啦，講真係咪？咁即係喂，你買得佢嘅，你都係搏咧，你唔會中招嘅啫。其實係，咁你唔中招咧， 咩叫唔中招先？ 唔係就你唔會被 cancel 咯。系咪或者唔會被？ 喂，要求咁低呀、啊？ 唔係你買得呢機會就係咁噶啦。 廉航嘅要求係要達到嘅 就係咁噶咋，係咪？ 唔係我驚你安全有問題嘅。 唔係啦，安全就唔會有問題嘅，多數都係嘛？咁啊，即係多數都係即係delay 啊或者 cancel 嘅。咁我都試過攋嘢噶啦，其實都。 喂，佢嗰啲唔係中國嘅空軍機師嚟㗎係嘛？ 又未至於嘅， 鬼佬多㗎， 未至於嘅係啦。 Okay, 即係見到係 CEO 都會揾個鬼佬嚟即係 包裝下， 包裝下啦，係嘛？咁即係其實咁講，即係你話如果你一間 airline 係有咁樣嘅 track record 嘅話咧，你以後 expand 咧係好困難。即係譬如你好講，即係我頭先講就係話，喂，佢原本係好始至咁樣樣去發展好多日本啊比較偏僻嘅航線嘅。咁如果你係佢 fans 嘅話，你唔使諗啦，係嘛？即係大鑊啦，係嘛？因為其實咧，你有咁嘅黑豬仔俾人吸咗落嚟之後咧，你以後向呢個民航處去申請新嘅航班、新嘅航線，亦都唔係咁容易啦。因為喂。你講真，你真係生人霸死地，喂，俾咗你嘅係嘛？俾咗啲航線你，俾咗空域你嘅，你用唔到係嘛？即係呢一個你係等於係對其他 airline 係唔公平㗎嘛？咁變咗就係話咧，即係如果你想廉航你再搭呢一類咁樣嘅航班嘅話咧，就可能就唔得啦。而且因為咧嗱，我哋頭先講海航㗎嘛，其實佢。喂，海航做生意嘅手法咧，就真系咧，即系以本商人，为咗占呢个市占率咧，就真系不择手段。 唔系呢啲咪就系中资做生意嘅手法。 系啊， 即系开头就即系以平取胜啊嘛。 系啊， 其实所有廉航都系咁样噶， 就宁愿剥削啲员工嘛。即系喺呢个服务质素里边 compromise 咗佢啊嘛。 系啊， 咁你就会出事噶啦。如果你话喺安全问题 compromise， 你更惊。 可能一线之差嘅就呢啲嘢。 一线之差嘅咋，所以我话你唔好俾我讲中啊。喂，所以你民航处，你唔单止头先我要补充，你要睇住佢 financial 之外，因为随时佢真系执得笠噶啦，大佬。即系两嘢就，第二你一定要睇住佢 operation。 嗯。 尤其是 safety 嗰啲問題，你一定要及緊呢間航空公司。喂，從呢一次事件裏面咧，佢已經好啦，唔係 last minute 啦，佢都係差唔多 last 噶啦。好似話《蘋果日報》走去問佢，佢先即係認噶嘛。 係民航處走去認啊，係 咁 樣個問題。 連啦，陳凡都俾佢 fix 埋啊嘛。因為陳凡本身佢都話唔 Q 知啊嘛，成件事。 唔係，但陳凡後來 實情係真係應該唔 Q 知嘅。 陳凡佢自己後來再爆係八月中，佢已經民航處已經知道佢係應該有個 record 喺度嘅，佢唔睇啊嘛。講緊個問題係 你九月初先至走去追人，問人掂唔掂啊？跟住佢話俾你聽掂啊，我已經請咗人翻嚟啦。咁你就真係信咗佢啊，大哥。喂，佢同你學阿譚文豪話齋，阿基斯豪話齋。喂，佢十二申請十三個月，即係叫你 extend 一個月嗰、那個俾佢嗰個上 safety course 嗰、那個，喂，你知佢好唔掂啦。喂，你睇到佢全部啲人即係集體辭職，即係話佢好唔掂啦。 嗯。 喂，所以你呢樣嘢你係冇得唔監察嘅，大佬。因為你學你話齋，喂，你攞咗我哋嗰啲航道空域係嘛？拍个位你都压咗我㗎啦。 另外游戏嚟㗎呢啲嘢系。因为其实好多嘢。 你罚佢钱都冇用㗎。你罚佢钱都冇用㗎，你越罚佢越大镬啊。 咪所以 执埋添嘛，大佬。 咪呀咪好似近排呢英国嗰度就出咗事嗰间叫皇朝航空都系咁样㗎咋嘛。突然之间又系因为安全问题破咗产。咁你英国政府结果咪就系要搵 British Airline 包机将买咗飞滞留咗喺中东嘅人全部接返返嚟囉。咁你香港政府愿唔愿意豪呢一笔钱然后再俾人闹呢？喂，其实好得不偿失㗎喎，成件事系。 唔系咁好彩你香港仲有即系港龙国泰喺度顶嘅。但个问题就系即系都未必顶得晒㗎嘛，大哥。你而家好彩佢嗰啲呢廉航呢就好多系旅行社嘅。旅行社呢就你集体可以帮我安排转咗大家飞机嘛，或者再即系搵人借飞机又好，借机师都好，大哥。唔系如果唔系你咁点搞啊？大佬，你搞落去，所以佢而家你话香港有几多间航空公司啊？即系你国泰港龙加香港快运同埋呢个香港航空，三大间啦，算系，因为港龙跟国泰嘅咧。喂，其实真系好唔稳阵嘅，喂，越搞越大镬，尤其是两间中资喺背后，我真系担心过你，大佬。 啊！你又担心啊？你唔会搭嗰啲啊嘛？你 唔系我梗系唔会拣嗰啲啦。咪系咯，你要俾多几嚿水啦。 你点会担心啫？我哋担心啫嘛。 唔系一般市民应该要担心。 O K。 喂，我大佬，我去唔去到旅行噶？我一年可能就系 嗰几 日嘅啫噃。 大佬，你知啦，你越嚟多老细，好似成巴咁样样噶啦嘛。 即系点啊？ 即系喂，你都系 系啦， 又又放唔够假 啊， 系嘛？即系假又唔够啊，跟 唔系，所以我话我就系担心佢好似成巴咁样啊，大佬开 OT 咁点搞啊，大佬？跟住你又搭咗佢，屌大佬，你又搭咗佢， 唔系最惨系我啲 大军罚得我一条友吹，屌我喺度屌鸠佢都冇用，仆街你两个一齐搭捻完呢个香港快运之后， 喂咁冇计嘅，我都要帮衬佢，喂放咁多 OT， 我开咁多 OT， 我一年得个几日假。喂，我唔靠佢，我靠边个啊？真系 呢个系， 唉、哎，我俾啲积分啊 ，Asian Miles 好多啊，大佬，唉、哎，你买张可以 upgrade 嘅机票啦，唉、哎，大佬仔啫， 所以呢个 帮你换翻张翻嚟日本嗰啲几万分啫，系嘛？ 唔系我就真系觉得系唔使再谂啦，即系你话廉航时代咧，可能要过去啦，即系或者你都唔好指望你会越嚟，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选择啦，因为其实讲真啦。唉，即系你唔俾人 cut 呢个航线都偷笑啦！你经过咁呢镬咁嘅嘢， 唔系 cut 航线都冇问题，系咪？超载都冇问题。我最贪心你系好似咧嗰啲大陆航空咁出事啊，大佬。即系中国大陆嗰啲航空公司啊，系咪啊？嗰啲系最危险噶嘛。 苏花大陆航空出事咧，都系多数都系俾人投诉，最多就系空即系空管问题嘅啫。其实就同航班嗰啲又唔好关事。 好过中华航空噶，大佬。 全世界最危险嗰间其实叫秘鲁航空，你唔使担心。 或者如果你话按 check record， 你近五年嚟讲啊，最大镬系马航嘅。 系。 咁啊，都差唔多啦。咁我哋讲呢一个快运就好，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